本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消息啦。咁较早前咧喺大围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已经处理好，而家东铁线列车系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噶。咁再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系、是、港铁大围站较早前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咧系已经处理好，而家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另外同大家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开咧中快线有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路龙尾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世界花园嘅中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而反方向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交通而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去沙田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隧道。其他隧道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嘅风水出嚟， 集中力减弱， 有 冇晒记性同判断力受损， 有佢仲有幻觉同抑郁添，点解会咁嘅？ 嗯，佢好可能系吸食咗大麻。 吓 ，Give me five， 天怡、子豪、波成提提你，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我系胡杏儿，你有冇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系视障人士嘅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佢哋乘搭交通工具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噶。如果见到佢哋，要记得三不一问，唔好拒绝佢哋。亦唔好干扰，唔好喂佢哋食嘢。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佢哋点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学界超声道， 大家好啊，我系文文峰 Alex 啊。咁今年咧啱啱就18岁啦，咁就喺今年嘅香港马拉松啦，我就攞咗呢个半马青年组嘅冠军啦。咁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去了这个北韩平壤啦，就跑这个半马啦，都是拿了半马海外男子组的冠军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二台院线专访双影帝有吴镇宇。 好奇怪的这个导演。哦来啦，我来咩，他又不排的，好啦死啦，咁断你咪断你咪捞嘢喺地下咯。 张家辉， 那个镜头是原本是成龙大哥做的，钱嘉乐成日要我做下成龙大哥的事咯。 仲爆古天乐内幕， 古仔间房好逼啊嘛，九个助理五个化妆师，逼咗古天乐出嚟，跟住张家辉喂，佢唔趁住间房，佢人少啊。 足本访问，留意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 同时比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7月27日嘅星期六啦，晏昼嘅2:09，今日咧由呢个我是你的后援会先讲讲天气啦。外边气温33度，相对湿度系64%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听众亦都继续关心啦，究竟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会有边个出现呢？除咗我之外。咁啊，今日又会揾嚟另一位我哋嘅男同事，呢个男同事非同小可，同我呢个节目咧非常之有密切嘅关系，因为佢系我呢个节目嘅监制，系啊，阿希啊。你好啊， 你好啊，波成。我想讲咧，我啱啱经历咗呢个本世纪最大嘅骗案。 我明白。 头先咧，不过咁，头先咪话可以拉近咧，即系同女神间嘅距离嘅。 而家咪 你听呢一刻好近， 系啊， 我同数榜女神嘅距离咧 喺你隔篱啫嘛， 系即系我隔篱。 我走啦。 拜拜 拜拜，系啦，最大嘅骗案就系、是，咦，原来喺个节目嗰度出现，今日系冇女神噶。 好彩你帮我打咗个圆场呀。头先我再播我哋嗰个节目嘅识通嘅时候咧，我心里边有少少内疚。上个礼拜阿斌哥嚟嘅时候， 你又呃咗我一次， 一个女人都冇啦。去到呢个礼拜再请你嚟，都系冇。 啊有。啱啱走咗啊嘛， 啊 即系有出现过。 我本来都冇谂过系、啊、可以咁样兜啊， 啊几惊唔系嗱，咁起码冇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真系有女神出现过。 监制果然系监制， 系 即刻谂方法帮你兜到咁样。嗱、啊、咁啊，所以今日我自己啲后援会嘅两个钟头将会有我喺度啦，同埋有阿希嘅。 系 唔系咁啊？本身咧今日都有谂啊，倾啲咩偈好咧？咁但系今日翻到嚟嘅时候，即系2:00咁啊，早咗翻嚟，跟住我同阿希喺度倾紧偈啦。因为其实咧要数翻啲历史嘅，咁啊当年我能够入到嚟咧。都关你事啊！ 唔系话好关我事，我冇份拣你嘅，唔关我事。 系啦，系啦，当然发生咩事呢？就系嗰阵时参加个 DJ 生还者嘅时候，咁、因为个比赛都会有一啲负责嘅 producer 啦，叫做咁嗰阵时阿希咧就系其中一位负责嘅 producer 啦。 咁啱得咁巧， 系啊，因为每年都唔同噶嘛，嗰阵时或者每一届都唔同噶嘛， 系啊， 系啦，但系我嗰届就咁啱系你负责嘅嗰阵时， 系啊，咁已经好似8年前啦，系嘛？止唔止啊？ 真系要数啲咁嘅嘢，其实真系8年前啊！ 啊，系咯系咯， 2011年啊！ 啊，我仲记得嗰啲宣传声带啊！ 你有 keep 起噶嘛？头先讲开就 有啲有 keep 起噶，有噶有噶。 系啊，当年我都有交下我啲功课啊，咁样噶嘛。 你当年唔系咁嘅， 我嗰时系点样样噶？ 你当年系一个好正直嘅傻小子。 岂有此理！我而家唔正直咩？我而家更加正直。 你系正直，但系唔系一个傻小子咯。 唔系傻系咩咧？ 我仲好记得当年咧，其实你嗰个独男嘅形象其实都萌芽紧噶啦。 我有噶啦嗰阵时。 有，即系你嗰一种咧，即系有少少木木独独咁样啦。咁但系木独得嚟咧，我又成日系觉得咧，你系会对眼咧系会周围睄咁样啊。同埋你会系，即系同埋你好快咧，你已经认定咗咧，喺本台嗰度有啲目标嘅， 系咩？我嗰时目标系咩？我有讲过噶， 有， 系边个？ 讲翻少少咧，其实咧 DJ 生还者咧就系一个我哋嘅选秀嘅节目，就系揾一啲有志投身喺广播行业嘅朋友就去报名参加啦。咁啊会经历好多嘅唔同嘅训练之余咧，就要做一啲嘅功课嘅。 系 咁嗰阵时咧嘅功课咧有好多种唔同嘅，有啲就要做一条嘅30秒嘅宣传声带去介绍下自己啊。或者好似系介绍一啲嘅同事啊，帮一啲嘅节目去做宣传声带咁样啦。 嗯， 咁嗰阵时我记得我都俾几大嘅自由度大家去选择，即系譬如话啊，嗱，波盛你同某某，我唔记得你同边个一组啦，好似唔知系周涉定系边个一组嘅。 系， 咁跟住咧，嗱，你哋自己分咗组之后，定系我帮你哋分啦，跟住你就拣一个节目嚟到去做嘅。咁有几个唔同嘅选择啦，咁你好似系拣咗寻常事认真做。 啊， 好似系咁样嘅。 系啊，系啊。 跟住我话嗱，好啦，你系帮个节目去做一个宣传声带。咁你仲知谂办法啦，咁样 要 sell 一个主持咁样嘅，好似 系啦系啦，咁跟住然后咧， 好啦，咁佢哋跟住就写咗份稿俾我睇完，我已经我睇咗份稿先，我先叫佢哋去录音嘅。我睇完份稿，跟住我话你系咪肯定噶？嗱，跟住咧就系嗰个咧，就系正直不阿嘅傻小子就嚟啦。系，我决定系做呢一个。 我谂得好清楚，我唔记得嗰时喺大学嘅电脑室嗰度咧，同嗰个我唔记得系边个，好似真系阿摄定系边个啦。咁然后我哋就倾究竟要点样样。即係一個好似劇場咁樣，三十秒到啦，有個故事嘅個背景咧，就係有啲和尚敲木魚嘅聲嘅，係篤篤篤篤，即係嗰時唔知點解好興嗰啲打油詩咧，唔知點解硬係一早半早會做過噶嘛，咁啊嗰時就係喺網上面就同個 partner 就大家喺度傾，然後寫咗嗰份嘢出嚟嘅，係 啦， 我估唔到原來你印象咁深， 係啦，跟住然後咧，我印象最深咧就係你用一個。好感性、好有人嘅声线咧，嚟到去讲嗰位同事个名嘅，你想唔想我做一次啊？ 好啊，俾你演绎。 我就系讲完嗰个字，你可唔可以？我讲完跟住咧，你播歌啊，求下你啊。 系一阵市警钟啊，所以播歌。要终于揾到个位啦。好啊， 咁你我就系好，我个稿我唔系好记得啦，我就系记得咧最后咧，同埋你有句 catchphrase 嘅，你有句 slogan 嘅，个 slogan 留翻俾你讲。我就系好记得咧，你嗰两把声就同时间讲一个字，磨璃。 个 slogan 就系二台磨璃平，和尚都想听。 不镇定，我脑内跟逐转逐转地转入最怀疑色，所有散失的爱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程，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残余力气就快。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留下去才叫光年。过活太累吗？看尽美好怎么退化？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是怨念萌芽，就败给这刹那，败退后去好吗？真尚有些年挂，人真舍得算。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绝处是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日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内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不将，想疗愈这内伤，来年若再回想，能含着笑回顾。这场 说恨来年会结疤，而在这角落还种满鲜花。 听过有 Leslie 姜丽文嘅派台歌，歌名叫做《念》啊。好啦，度过咗呢个警钟嘅测试啊，火警钟系冇响到嘅，安然度过大家啊，冇事。如果好地地，点会咁早破歌啊？喂，但系头先讲翻嗰个，我最记得咧，即系我嗰阵时嗰个做嘅啲新闻者嘅功课宣传嗰个节目《寻常事》啦，要 sell 嘅就磨你啦。头先有个 slow， 嗱，我冇逼你噶吓，系你自己拣嘅， 我拣嘅，唔通 sell 分仔咩？ 啊，嗰阵时我都跟住有问你嘅，我话如果你赢到个比赛， 系啦，我就想讲 系啦。你贏到個比賽啊！我話咩呢，如果俾你可以同阿莫莉去食一餐飯， 餐台腳制唔制？ 啊，係。跟住阿莫莉喺度㗎，係咪啊？ 唔喺度。 但係你都答得好快嘅。 我 真係。你好擔心你跟住嘅仕途啊嘛。 仲要以前莫莉嘅感覺係好惡㗎。係啊。 而家咧？ 而家好啲啦。 哦，好啲即係都惡嘅。 而家要拜啊！莫莉姐啊嘛，系咪先？所以我真系入咗嚟之后，我都有同莫莉讲呢样嘢嘅，即系我当年咧，知唔知啊？阿希有问过我咧，如果同你撑台脚，我制唔制？我制啊！你几同我撑台脚啫咁啊？跟住佢惊，佢咬底，佢觉得我有不轨嘅企图，好似 佢系咪跟住？哦，你想同我去边度食饭啊？咁啊， 佢唔制啊，所以好似真系未试过嘅。但系有一班人食饭咯，但系未试过两个人食。 你四点钟之后再问一下。 我想试一试问佢啊，睇佢仲记唔记得呢单嘢咯。 哦，好， 三点即系近四点佢翻嚟嘅时候问下佢一间。喂，但系嗱，上个礼拜斌仔嚟嘅时候咧，咁都有讲过下佢啲情史啦，都有嚟睇问一问嘅，即系知道下佢以前都系犀利嘅，有啲方法去追女仔嘅。佢话即系传下纸仔又有啦，跟住袋住成袋散纸去搵人唱钱又有啦，即系 old school 嘅方法。 嗱，而家我哋有唱钱车噶，帮你转翻落去八达通嗰度。 咁但系你话。以前啊，讲翻你啦，即系希利，你喺追女仔方面， 想当年系嘛？ 想当年咯，系 啊，或者你有印象啲嗰啲，你系边一个派别嘅追女仔嘅男仔啊？即系嗰啲勇武派啊，和你飞啊，定系点咧？ 我系嗰啲阴啲阴啲嗰啲嚟嘅，即系点咧？即系我唔会嗱，我听过有啲朋友啦吓，真系会即系锁定咗个目标之后就话，喂，阿乜乜名，我对你好有意思，不如我哋。发展下啦，好唔好啊？即系佢咁直接到咁样，我都听过嘅。咁我系嗰啲好怕丑嗰啲，同埋我惊死啊嘛。咁我惊死到个程度系点咧？我惊鱼，惊面懵，惊食柠檬。咁所以我就会系旁敲侧击咧，走去sense 下啦，对方有冇兴趣先。如果冇兴趣咧，我就终止话题噶啦。 系。咁你譬如话你要 sense 嘅时候，你会从咩渠道？例如会唔会向嗰个女仔身边啲人买手咧？ 你讲多次， 即系如果你想系即系收料啦，系啊，睇个女仔对自己有冇意思，咁你会用啲咩方法去搜集资料呢？例如会唔会系向嗰个女仔身边啲朋友埋手，问下佢啲好姊妹啊？ 唔得噶，我系一个要好安全嘅人咧，呢啲系会泄漏风声噶嘛。 啊， 咁所以咧，我系会靠自己嘅观察啦，同埋靠我信得过身边我嘅朋友去观察 的。你嘅亲信啊，要 系啦，我唔可以揾佢嗰边嘅亲信嘅。咁同埋其实又讲真句，即系好坦白啊。如果对方有兴趣，对方系会俾一啲 signal 俾你，你系会知嘅。 系 咯。咁所以即系同埋我系会做一啲即系好，我又唔会用踩界去形容嘅，但系会一般系超越。普通朋友或者好啲朋友会做嘅关心啊嗰啲嘅事情呢嚟到去试嗰个人嘅底线。因为如果嗰个人係真係冇兴趣、而佢 feel 到以为呢个人可能对我有意思，我又唔想冇咗呢个朋友，即係嗰啲电视劇嗰啲呢、我唔想冇咗呢个朋友，但係我哋真係冇可能嘅。 友情路上嘅分叉口。 係啦，咁所以我就会即係逐步咁去试到即係以为对方冇反感咁、我就可以即係知道以为咁我可以有机会就讲嗰句好重要嘅说话啦。 例如会有啲咩嘢去尝试，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呢啲嘅，咁我通常就会多少少身体嘅接触嘅。係啦，即係身体接触嘅意思。 小心啲讲啊。 即係有阵时候譬如你可能会即係 拍下佢膊头啊，或者摸下佢个头啊， 即系笑一笑嗰啲。 系啦，即系我呢个身高有道好处就系咧，有阵时系可以即系摸下佢个头仔，当佢好似妹妹妹妹咁样样呵下佢嗰啲咧。 咁你就要跟住突然间咧，佢个手机响起就系陈奕迅嘅兄妹， 哥哥，你永远都系我嘅好哥哥。 系啦，咁你就出事啦。即系有阵时，有阵时你试即系所谓我哋要去试水温，其实你真系要好小心去选择你嘅行径嘅。 吓，即系我会呢一种啦。咁当然头先你讲女仔会放啲息怒，就可能佢都会主动，可能会有时讲到好兴起嘅时候咧，佢会即系捉住你只手啊，又会无意掂到你啊。咁呢一啲我觉得都 kind of 系一个 signal 啦。咁所以调翻转试嘅时候，我有时都会啦。咁但系你嗰种系边一种咧？你话你去试嘅时候。 嗱，我会试嘅就系、是、即系呢真系试过嘅，譬如话啊，我知道嗰个女仔，即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就佢好中意食零食嗰阵时，咁我就会借啲意咁。其实我唔食零食噶吓，我唔系特别中意食零食，但系咧，即系嗰阵时我又会话，哎呀，你咁中意食呢一只糖，哎呀，我都系啊，跟住我攞咗糖出嚟，即系嗰啲咧，即系我明明我系唔食噶，我话俾你听，咁但系咧，我就会借啲意就，哎呀，咦，你肚饿啊，哎呀，咁啱我有同糖，即系好老土噶吓呢啲，但系其实有阵时原来零食咧都系女孩子嘅其中一个弱点嚟嘅，咁就 系 佢哋好容易会点讲啊，会因为咁样而会对你改观。 哦，我咁啱都中意食呢只零食喎！ 我嗰阵时咧，我系试过我 office 成台都系零食，因为我系观察到嗰个人系中意食咩零食啊嘛。咁所以我台嗰度咧系会有呢一类嘢喺度。咁佢咪有阵时佢肚饿，佢咪会借啲椅走埋嚟，即系同你倾偈，即系攞嘢食之余会同你倾偈噶嘛。跟住哎呀，原来你都中意食呢只薯片噶，我都系啊咁样。我心谂我唔中意食噶，好热气啊！ 唔知点解你讲完系 office 成台零食，又话个女仔会食零食揾你，我谂起嗰个系阿琼咯，唔知点解。 哦，嗱，嗰个十几年前噶啦吓，必须要讲清楚。 我知，但系你啱啱讲一切嘅画面，令我谂起严琼。你知佢台边有好多零食啦，佢又好中意食零食啦。跟住你又话喺 office 啦，咁我即刻谂起楼上个 office。 其实我唔止做过一份工嘅，系啦，我做过两大份工嘅。我上一份工嗱，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即系都骨痹少少，即系都系同零食有关嘅。咁嗰阵时咧，咁个女仔好唔开心。咁然之后咧。咁我就知道佢好鍾意去夹嗰啲糖啊。 哦。 咁然后呢嗱好衰唔衰呢佢鍾意食嗰隻糖呢就係、是、啲硬糖嚟嘅。咁而家硬糖就杂不楞咁样去全部整晒唔同嘅蔬果型。 係。 即係有橙有柠檬啊香蕉啊等等苹果啊嗰啲咁样嘅形状嘅硬糖。好鬼細粒嘅。好似一毫子咁大粒。 放大镜先睇到。 一毫子咁大粒啦总之。 係。 好衰唔衰？佢中意食香蕉，咁跟住咧，咁、哦、但系因为你一滗翻嚟嗰阵时候，我就系见到佢咧，佢滗翻嚟就系拣晒嗰啲香蕉嗰啲糖嚟食啊嘛。 系， 咁而家剩翻嗰啲就我食咗，咁嗰阵时唔好讲话我肥咗先啦。咁跟住就咁，我谂下啊，即系终极重锤一击啦。嗰阵时已经系差不多已经知道系有机会噶啦， 可以一齐啦。 系啦，咁就好啦。既然系咁，就鼓起勇气，我就去。读以下呢一个交通消息， 好嘢，监制出席，好嘢。 运输署咧，咁就系刚刚喺2:15嘅时候宣布咧，因为公众活动啊，以下新界专线小巴路线咧服务系会暂停嘅。咁啊，重申一次啦，咁就系咧新界以下新界嘅专线小巴嘅路线服务会暂停，包括36、37、38、73、74、74 A、75、601、601 C、602、602 C、603。604、609同埋609 B 嘅，咁就请大家留意翻啦。 好，讲翻你个香蕉糖啦。 好啦，嗱个香蕉糖咧，咦，我得翻分零钟添。嗱，咁跟住咧，然后咧惨啦。咁我嗰阵时要重锤一击，咁啊点算咧？咁嗰啲我头先都话啦，一粒嗰啲糖系细过一个一毫子噶嘛，咁可想而知系几细粒啦。咁然后咧，我就去翻佢好中意嗰间嘅糖果铺嗰度。咁我就佢又攞只学笔噶嘛，嗰啲佢唔系攞夹夹噶。 系， 我就攞个学。筆完，跟住我仲要，因為我唔掂得佢啲糖，咁我就唯有咧就係筆咗一紮咧，跟住慢慢掟下掟下掟下咁樣就掟落去個膠袋嗰度。 係， 咁嗰陣時咧，我喺加拿大，咁嗰個店員咧好好嘅，同埋冇乜生意，咁咧佢就話 又未玩， 佢見到我咁咧，佢話不如我俾個膠手套你啊咁樣。 咁跟住 逐粒攞， 佢我就真係逐粒逐粒執咯。 哇！ 咁啊執咗一大包，然後裏面嗰包糖咧，嗱最難頂嗰句嚟啦。 嚇！ 裏面呢一包黃色嘅香蕉糖， 係 裏面係有一粒係心形嘅糖嘅， 特登咁樣擺入去， 特登咁樣擺入去。 哦！ 咁跟住就係嗰一個就係一個致命一擊啊！ 估唔到啊！经过今日你讲呢个故仔之后， 对我改观系嘛？ 唔系，我决定以后都叫你做香蕉糖。 咁又唔好， 我一定会记得你。原来你都系香蕉糖。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呢一、這个嘅做法咧嘅后果，就系到到最后我嘅手系避咗两日嘅。 唔系个重点，仲有一个问题，最后个女仔有冇同你一齐？ 有 哦， 跟住我俾人飞咗咯。啊，呢个系再之后嘅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涉嫌在元朗广场对出天桥的连侬墙外持刀伤人，被警员带上警车。事发在下午大约一点几，有目击者表示，一名男子在元朗广场对出天桥同人争执，期间有人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施襲者隨後將身上另一把刀拋向橋下輕鐵路軌旁邊，途人制服施襲者，警員到場帶走男子。一名涉嫌在沙田衝突中襲擊兩名警員的23歲男子，被暫控有意圖疑傷人及非法襲擊等四項罪名，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梁柏添暫時無需答辯，控方表示需時索取閉路電視片段。申請押後至到9月16日再訊，又反對被告擔保申請，但被告獲准以3000元擔保金保釋，期間每星期3日到警署報到，不得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1公里範圍，亦要遵守宵禁令。一批嶺南大學校友和學生在校園發起集會，抗議校董何君堯近日行為，要求校董會取消何君堯校董職位。多名集会人士戴头盔高叫驱逐何君堯口号，大会只有大约1000人参与。元朗发生白衫人袭击市民，当日何君堯被拍摄到和白衫人握手。本身是岭南大学旧生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表示，何君堯毁坏岭南校风，和岭南大学的价值观不同。罗冠聪要求大学委员会检视何君堯有没有担任校董的能力，同埋要求嶺南校董會主席歐陽伯權主動向政府討論會唔會繼續委任何君堯。一名嶺南校友在元朗襲擊事件被打傷，他表示當日翻屋企路上遇到白衫人亂打市民，指自己身上有多處傷口，呼籲學生集會結束之後到元朗聲援。北韓傳媒評論香港局勢，勞動新聞表示支持中國黨和政府解決香港事態的措施，指出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涉香港事務。評論表示，不論是誰，應該尊重中國的主權，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排除外部勢力干預，必須按照中國人民的意願得到解決。评论强调，北韩支持中国党和政府为解决香港事态所采取的措施，相信它为维持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做出实质性贡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中快线解封，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新田围村。咁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九龙去翻沙田咧，而家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狮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路道近沙福道，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咁另外咧喺港岛有单坏车就喺司徒拔道近住白普利小学，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呢段嘅司徒拔道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玫瑰新村同埋山顶道近住门牌25号。咁就系司徒拔道近白普利小学，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玫瑰新村同埋山顶道25号。咁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新界因为有公众活动，而家新界专线小巴路线36、37、38、73、74、74A、75、601、601C、602、602C、603、604、609同埋 609B 咧系暂停服务噶。咁另外再提多大家一次啦，较早前喺港铁大围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嘅事故系已经处理好，东铁线列车服务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投票就是参与 社区参与广播，需要你的一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鼓励多元意见，促进社会共融， 节目题材包括少数族裔、 体育及康乐、 社会服务及创新， 以及多个自选题目。 153个节目任你 like， 每位投票人士只可投票一次，每次可以 like 多个节目。 快点上 CIBS.RTHK.HK 依照指示投选你的心水节目啦。 投票期到7月28号。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2017年起，为配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们会不会因境外居民身份而在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70个指定地区的账户资料交给税务局，以便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香港宠物营养学会会长柳 Sir， 皮肤敏感啊，同宠物嘅营养啊，又有冇一个好大嘅关 系 嘅？ 其实真正嘅关系咧，就可以话冇嘅。相连嘅嘢咧，咁亦都会有少少嘅。大部分敏感咧，都系一啲嘅食物里边嘅蛋白质咧，令到佢咧出现呢啲敏感反应嘅。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阿 Lu 家有爱宠，宠爱每位毛小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比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午时间2点37分，我们今天继续秉承我们这个节目的爱好，我是你的老千会，压了我们的监制希尼，一个女仔都没有的，这里好耶。 跟着我是你的老前辈。 你直头是啦，我未入来的时候听你做节目啦，这样。 是咩？ 我 我有信呢。 嗰笔大家先讲。嗱，咁啊呢半个钟头呢，咁有个小游戏咁啊同阿希玩啦，咁上个礼拜都有同阿斌玩嘅。 你同我玩定玩我先？ 同你玩吓， 系咪啊？ 系啦，咁啊，因为呢一半个钟头咧，将会有三条嘅问题咧俾你作答嘅。咁啊，呢三条问题其实 我要写文噶，三条问题答半个钟。 诶，作答嘅有好多方法嘅， 啊、好 选择题系啦。呢三条问题都系围绕一啲咧现实生活当中啲情侣啊，或者男女之间即系追嚟追去嘅时候、发生嘅事情嚟嘅。 哦，好惊添。 咁啊，上个礼拜都有同阿斌玩过啦，今个礼拜就同你啦。咁、啊，即管俾你。估一估，系啦，咁啊，先嚟第一条咯。 系， 第一条咧，呢、這个情况就系咁样样嘅。 话说一对情侣咧系一对外国嘅情侣，喺飞机上面就闹起交上嚟啦。咁、那个女朋友就话、那个男仔周围咧望啊飞诶、即系机舱里边啲女仔、嗯，就觉得佢唔好啊衰啊，咁啊闹佢啦，咁啊嘈交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嘈到空姐出嚟调停咯。咁就不如一位先生你行开一阵先咁样啦，谂住叫大家冷静下。你估系呢一刻嗰一个肇事嘅女朋友有乜嘢反应呢？三个选择 ：A 个女朋友就问个空姐：你做咩帮住我男朋友啊？你哋系咪私底下系识噶？你哋系咪本身系有路噶？跟住就疯狂闹个空姐啦。 嗯， 呢个 A 啊。 嗯 ，B 呢个女朋友随手就拎起部手提电脑追住个男朋友嚟打，系咁卜佢，系咁卜佢。系啦、嗯，后屘仲即系帮下帮下，仲即系整伤咗侧边嗰啲人啦，咁样。 嗯。 C 呢个女朋友突然之间爆喊，佢就即系见到个空姐就同佢：我唔想再见到我男朋友，佢衰，我可唔可以坐喺头等嗰度啊？跟住就佢成功坐咗喺头等嗰度。究竟 A、B、C 三个选项边一个就系呢一个？事件中女朋友的反应呢 有没有正确答案的 有当然有啦。不是叫你斋乱估 的。如果去到是 C 的话呢那就是头 那句说话的头半句不是头半句没问题的。后半句呢我就听到我觉得是那些骗案呢就是警讯那些案件重演那些那些骗子的局来的就是呃坐头等。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不给我揀话将 C 那条问题剁一半的话呢咁我会揀返 A 嘅。 A, 即係佢闹个空姐。 係呀佢闹个空姐。因为如果你话 B 攞住部手上嘅电脑嚟追住人打跟住伤到其他人我觉得呢样嘢即係太戏剧啦嗰样嘢。 太疯狂啦嘛。 係啦。咁而C 嗰、那个我相信有啲咁嘅人真係会咁样做嘅。咁但係佢得逞嘅机会呢就相当低嘅。係啦。 好所以你最后嘅答案系估系 A 嘅。 即是话 逼于无奈地估是 A 的 要强调这一样你觉得那个女朋友指着空姐闹就说你做什么帮着个男朋友你两个是不是私底下有些事这样真的是答案 嗯 这个纯粹是我作的啫虽然我觉得很多女仔可能真的会这样将个情绪迁怒在个空姐上即当第二个女人出现的时候她会这样但是真正的答案是 B for boy佢禮手拿起咗部手提电脑，然之后就追住个男朋友嚟打，之余啊，仲要打到侧边嗰啲乘客。咁所以嗰件事后屘点样发展落去呢就因为整到其他人啊嘛。 嗯。 咁跟住就要即系要制止佢啦。咁啊，就将呢对情侣赶咗落飞机。咁而嗰个攻击男朋友嘅女仔咧，就俾警方咧即系告佢即系攻击他人嘅罪行咧，跟住就即系拘捕咗佢啦。咁所以话咧，即系闹交还闹交啊！做咩出手打人呢所以第一条诶估错咗啦，第二条啦，我哋又讲下啲呢个喺 long 啲嘅情侣啊，一对情侣发生嘅。话说应该系内地啦，喺内地嗰度，你有冇睇嗰啲相啊、片啊嗰啲咁样样？就喺内地嗰啲简体字嘅，一对内地嘅情侣咧，就本身系 long 啲嘅。咁啊，据说个男朋友就谂住俾个惊喜个女朋友啦。咁啊，坐飛機山長水遠去到，咁啊，去到女朋友嗰個住個地方，當地佢就著住咧一套熊仔嘅 mascot 衫出嚟，咁啊出現喺個商場嗰度，俾個驚喜個女朋友。你估下呢個故事嘅結局係點樣樣咧 ？A、B、C 三個選項 ，A 個女仔咧真係咁啱，又係出現喺個商場嗰度，著住一套熊仔嘅 mascot 衫。然后他们见到大家因为除起了个头套见到大家的时候呢觉得很感动然后相拥然后喊起上来。 飞不是这个飞。 这么肯定 肯定。 为什么、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戏剧性的飞。 B, 他见到个女朋友出现的时候是没有化妆而且穿着一身的颓褛。于是个男朋友吓到呆了首先。然后转身走咗， 嗯， 因为同平时佢所见到嘅女朋友差太远啦， 嗯， 呢个 B， 然之后 C 啦，呢个男朋友山长水远飞到去，见就见到佢个女朋友啦， 但就同另一个男人咧就喺度排紧队买嘢食，而佢哋嘅状况就系嗰个男人咧从后揽住佢女朋友，然后两个好 sweet 咁样一齐、一个非常之唔开心同埋心伤嘅一个故事。咁你估下究竟啊呢一对 long 啲嘅情侣所发生嘅事件系 A、B、C 边一个选项咧？ 嗱，其实你未讲嘅时候咧，我都几肯定系 C 嘅，但系。我见你嘅动作，我觉得有啲可疑。 有咩动作呢？试描述之啊！ 因为你嘅动作，你就喺度扭紧嗰个卡机，嗰、啲生意 fat。 哦，唔系， 你冇影响我嘅判断。 准备歌啫。 嗱，嗱，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最正常嘅就应该系 C 嘅。 系。 但以你嘅性格咧，你唔会咁好死嘅，所以我拣 B。 哦，即系你觉得越系似答案嗰啲，就越唔应该系。 冇错啦。 所以你系拣 B， 你觉得系因为见到个女朋友冇化妆啊、颓碌等等，所以吓亲转身走。答案系，恭喜你连错两条，真正嘅答案 真系 C 啊 ，C 啊， 哎呀， 佢真系咧，个男人着住个熊仔 mascot 嘅衫出现咗，咁啊见到头先讲描述嘅状况啦，两个揽埋一嚿啦。咁我男朋友就除咗个头套，咁啊仲见到咧卖嘢食嗰个婶婶咧揞住个嘴啊，即系佢都知道发生咩事啦。然后个女仔吓亲之后咧，个男朋友转身就走，然后个女仔冲出去追住佢，就谂住揽住佢箍煲咁样。我唔知系咪叫箍煲啦，追咗出去揽住佢咁样，又喊又成咁。咁当然最后结果有冇成功箍得翻煲啊？定系真系分手啊？定系点样样咧？系唔知道嘅，但系只系知道佢山长水远嚟俾惊喜佢嘅时候。落得如痴嘅收场，呢、这个就系嗰一个嘅故事啦。好嗱，经过一两条之后咧，你两条连错两条啊吓，不如咁， 你好似怪责我咁啊，你语气 唔系，我估唔到啫，估唔到你可以连错两条。我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即系清一清你嘅思绪，然后嚟迎接第三条嘅问题好嘛？啊，饮啖水啊，哦、去个厕所啊，洗个面咁样，出去行个圈，啱啱翻嚟答埋第三条。 虽不如预期，渐明白某些黑色生命真理。若人类与生俱来那么相悲，爱面前如此谦卑，最后才学会以笑去甜营救自己。人生来没伴侣，非一对，沿途遇上同类。只不过这段岁月同谁，情人合约延续下去，难道你能终身占据？我轻的一刻先泼冷水，再一起欢喜几秒就好。蜜月一结束，还是要一个归去。乍醒身旁没人，突然悟透这孤寂本是底蕴，是人类怕单身时永不超生，才心急找个护荫。记不起出世入土之际你都单身，人生来没伴侣。情人合约延续下去，难道你能终身占据？温馨的一刻先泼冷水，再一起欢喜几秒就好。蜜月一结束，还是要一个归去。你亲人，谁是你恋人？全是借出和谁曾热吻？随时冷美金，回望满身仍然想轻哼，跟你做过一万夜至亲。谁为 爱而生，谁为爱而得？其实我能沉寂过余生，无奈我求生，宁愿我们能如此单身，假设被爱今世便配偶。扮不懂一切物种，独自的降生，然后再一个归去。若爱是昙花，幸福过眼是废墟，无人曾拥有过，可是春色可以藏心里。 听头先嗰两个问题都系啲惨惨嘅结局啊！呢只歌都系啊， 所以就要悲观生物学啦。 系用咗二派头嗰悲观生物学。 咦？喂，我想问翻你，反问你一句啫，你喺感情上边系咪一只悲观嘅生物嚟嘅咧？ 我唔系噶，超级乐观噶。 即系你对感情好乐观嘅， 乐观噶，过分乐观添噶，即系成日最简单例子咯，女朋友会问即系你有几爱我啊？我哋系咪真系会行到最尾啊？定咩嗰啲咧？ 对唔住啊，我真系忍唔住， 即系遇过无数次呢啲咁嘅问题啦。 系， 咁我通常我都会持住好嘅方向嘅，话 起码行到今年年尾先啦。 你首先要怀住一个乐观嘅心情，如果你自己都唔相信嘅话咧。你又唔使諗㗎喇。 係。 即係你成日覺得會唔會出問題啊，過幾年之後仲係咪會咁 sweet 啊。如果你本身你已經有咁樣嘅 assumption 嘅話呢，我覺得你個心理係會影響到你嘅行為嘅。 嗯。 係啦。我覺得我唔會諗咁多，我啲好簡單㗎啫。 活在當 下。活在當下，人馬座典型嗰啲咁樣。系啦，我系用呢种方法嘅啫，其实 再加埋你嗰个笑声， 嗰啲咧， 系 喂，但系啱啱咧，即系一路听歌嘅时候咧，我谂翻头先两个古仔咧，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喺公众嘅场合嗰度情侣嘅闹交啦。 嗯， 你有冇遇过，或者你系会唔会容许呢件事发生？ 唔会， 系你有冇遇过呢个情况嘅？点样去收科咧？即系有时你知啊，你行下街都可以有权对方发你脾气噶嘛，喺公众地方咁样样。 嗱，咁多年嚟咧，差啲讲错嘢添。咁多年嚟咧，其实系即系如果系嗌交就固之然一定有啦。咁、 嗯、 但系嗌交嗰个嘅方式咧，都唔系破口大骂嘅，因为我又好啦，或者我所选择嘅对象咧，系真系。喺闩埋道门先至会嘈嘅、 嗯， 如果要嘈，同埋多数系我俾人闹嗰个嚟嘅。 你同我一样，我都系俾人闹嗰批嚟嘅，好少还手。 因为其实点解会俾人闹呢？就系、是、我系一个讲，我觉得我系一个讲道理嘅人嚟嘅，即、嗯、系、就是、我会有好多理据去解释佢觉得有问题嘅问题。 嗯， 即系佢嘅角度就系狡辩啦。 系， 咁我唔去评论嗰个对与错啦。咁但系总之好多时就系譬如话啊你乜乜乜乜乜，我唔系，其实系因为咁，跟住系会再系不断咁重复，跟住就系会越演越烈啦。咁又会系对方破口大骂嘅。咁如果喺街嗰度嗌交咧，多数都系唔出声啊，黑埋块面啊嗰啲咁样咯。 系， 即系至多系咁样嘅啫。因为即系先唔讲话而家个个部手机十居其9.9个人都会有拍片功能，同埋亦都系好快手咁样会即刻攞部机出嚟影你啊， 俾人影到你啊，摆上网啊， 系啦，即系我先唔谂呢样嘢，我都唔系好中意喺个街嗰度咁样嘅、嗯，即系有咩嘢咧，我即系嗱，一系拉埋一边先至讲， 嗯， 一系咧，你各个行啦，你下一啖气先， 我以为各行各路啊，以后各行各路。 以后各行各路咧，我都系闩埋道门，我先会讲嘅。 嗯， 系啦， 咁都几好嘅，有风度啊。 唔系，嗰个问题就系我觉得唔好咯。你影响到即系对方嘅面子好，影响到我自己嘅面子好，或者骚扰到周围嘅人都好， 嗯， 无谓啊。 系，所以我都唔中意嘅，因为。 我会想到一步呢，就是如果在街上见到人家在吵架呢，我会特地走慢一点，然后走近一点，想听一下他们吵些什么，本着一个食花生的心态。所以我很相信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去吵架呢，都会有很多人食花生听到 是的 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就是不想， 我就是赶绝你这班人，所以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你赶绝不到我们这班人的，因为你不敢做，总有千千万万对情侣啦，是很喜欢的。 不是，今天突然间你跳掣呢， 是啊， 同埋今日天口庆啊，室外气温摄氏33度，湿度62%，而呢一个紫外线指数呢是甚高的，是有10的。 所以今日大家会燥啲嘅，系啦， 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啦，咁记得有充足嘅水带出街啦。嗯 啊、我哋好有教育意义啊！呢、這个节目 系啊，突然之间会系咁样，唔系嗱，因为你喺闹交嘅过程里边咧，睇下你点闹啦。有啲人闹完之后真系好老套咁样讲句咧，就系、是、会加深咗大家对大家嘅认识嘅，即系我唔讲好定坏处啦，即系唔讲好定坏嗰方面，但起码你系会知多咗嘢嘅，同埋如果你系一个吸收教训嘅动物嘅话。如果唔系咧，就会系高大有句名句啦、 嗯。 人类总系会犯相同嘅错误， 系冇错。 你唔系有第三条问题要问我嘅咩？ 系啊，嚟啦，第三条啦。呢一条问题咧就系台湾有个男网友出铺讲嘅，就话说佢同个女仔出街之后咧，佢就话：，唉，第一次出即系第一次出街，第一次见面就咁搞，真系有啲糟糕。佢用糟糕嚟形容啦。咁究竟呢一个佢第一次约会嘅女仔做咗啲乜嘢，令到呢个男网友有咁嘅感觉呢？ 嗯 ，A 未先，糟糕系咪食字噶佢？ 唔系， 即系同嗰啲咩蛋糕嗰啲冇关嘅。 系 好， 纯粹系我谂唔到用咩字去译呢个糟糕呢个字啦。 嗯，咁所以你就决定系 用翻糟糕系啦。 系 A 就话呢个女仔啊。行行下街啫，一齐两个行行下街，好即系好似啊啲暧昧啊，好 sweet 咁样。行到药妆店嘅时候，个女仔入咗去，系咁买自己要用嘅日用品， 跟住男仔埋单， 然后叫个男仔埋单俾钱。呢、这个 A 飞 B 呢个女仔其实超级中意机动游戏嘅，所以第一次约会佢哋主题乐园咧，系咁拉个男仔玩嗰啲跳楼机啊、海盗船、过山车，个男仔惊咗啊！ 嗯， 因为佢自己玩唔掂啊嘛。 嗯 ，C 就系个女仔咧，系咁讲啲好冷嘅笑话，搞到呢个男仔完全唔识反应。第一次见面就系咁疯狂搞烂嘅啦。你话 A、B、C 三个选项系边一个导致呢一个台湾男网友出铺话，唉，第一次见面就咁搞啦，真系有啲糟糕啊，以后点算啊？咁你估下边一个真实嘅情况咧？ 诶，机动游戏 系。好 firm 喎，点解系机动游戏啊？ 呢、這个似样啲咯， 系似样在于，你觉得两个唔似咩？ 我觉得呢个糟糕喎、 啊、 都，因为你嗱，你钱冇咗，嗱好老实讲，钱冇咗你去揾过， 嗯， 咁但系你即系有啲嘢你克服得到嘅，咁但系你譬如去玩过山车嗰啲，你有啲人真系噶嘛，你惊嘅真系克服唔到，你惊嘅你真系惊噶嘛， 嗯、 即系呢个会相对难啲克服咯。 但嗱，譬如钱咁样，你话可以揾得翻啦。但系佢第一次同你约会，佢叫你俾钱，唔系话一齐食饭或者一齐睇戏嗰啲，佢叫你俾钱买佢自己用嘅嘢，即系买啲防晒又好啊，买啲 hand cream 啊，叫你 或者走去买个包包。 佢差住未入去睇架车，叫你埋单啫。 玩具车都埋到单嘅， 系咯，即系你，所以你觉得呢个唔系嘅。 嗯， 咁如果女仔系咁疯狂搞 get 咧，跟住嗰啲你唔识反应嗰啲， 唉，干笑我好擅长。 睇下你平时做唔少、啊， 唉，我成日都干笑嘅，OK 嘅呢啲，唔系，因为嗱呢、這个都仲克服到噶嘛，你应付到噶嘛， 嗯、 但系你嗰个恐惧嗰样嘢，你真系好难应付，即系嗱，好老实讲，到而家为止咧，我咁大个人咧，过去嗰几十年咧，我都系好怕一样嘢就打针， 系， 即系无论个支针系粗定幼咧， 系， 一吉落嚟我就惊噶啦， 系。 即系真系会嘅， 系 咁所以系咯，恐惧嘅嘢系会难克服啲咯。我觉得呢个几糟糕 嘅 都。 好在冇一种嘅暑期活动系同打针有关，如果唔系你真系惊，即系咁打，你都唔知点算。好啦，所以你最后系估 B 个女仔超级中意机动游戏，系咁拉个男仔玩跳楼机啊、海盗船、过山车，搞到男仔惊咗。 嗯， 究竟能唔能够连错三条呢？ 好嘢， 都系一种成就嚟噶。 嗯， 正确嘅答案并唔系 B， 而系 A。行行下街， 捉咗佢入去药妆店，然后买嘢。咁老实讲咧，嗰个价钱就唔系好贵嘅，你折翻港纸咧，其实即系300多蚊到啦。咁咧最大个 concern 呢个男仔所讲就系，因为嗰啲嘢全部都系个女仔自己用嘅日用品啊。你话要俾钱买礼物俾自己都好，都仲好啲啊。佢唔系呢一种嚟嘅，咁所以佢就觉得最惨系即系我哋第一日见面啫。你话如果约食饭啊，约睇戏啊，俾啊心甘命抵啊，咁所以咧。佢话嗰一日就冇乜嘢发生啦，当然佢系冇俾到钱，然之后亦都系乜嘢后续都冇发生。送完呢个女仔翻屋企之后咧，就结束咗啦。之后就冇再 佢个户口都结束咗啦。 冇，佢冇俾到，佢冇俾到啊，所以冇事。佢守得住自己呢个户口呢一块土地，系啦，佢 最后一道防线。 冇错，佢守住咗，但系佢就冇再同呢个女仔即系再有咩联络嗰啲咁样啦。 喂，其实我又想问翻你，哎呀，冇乜时间添，咁我俾一个新闻时段你去谂啊。你即系讲到钱嘅时候咧，你对你有兴趣嘅异性或者甚或乎你嘅女朋友，嗰条底线去到边度咧 ？OK， 系啊， 呢个就系你三点钟新闻前抛俾我嘅问题。 你要思考一下，同埋你要小心回答，因为好危险嘅。 我谂一谂，我三点新闻翻嚟之后答你啊。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咁较早前呢喺司徒拔道近住白普里小学嘅坏车仲未拖走，而家呢一段嘅司徒拔道仍然都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呢交通都系挤塞嘅，暗车龙分别排到去港安医院同埋澳船。咁就系司徒拔道近白普里小学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呢龙尾分别去到港安医院同埋澳船。咁另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快线呢，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之后提提大家咧，因为喺元朗区有公众活动，咁区内嘅道路咧可能会因应情况受阻。而家部分嘅小巴路线咧系已经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而家系慢车，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咁就因为呢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笔架山花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有意外，龙尾笔架山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无毒特工队出发。 啊！ 咩事咁激动啊？ 哎呀！ 你咩事啊？焦虑，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唔通你食咗大？ 食大麻？你傻噶？我点会吸毒啊？ 咁你又大嗌大叫嘅？ 我睇紧波，我对爱队落后紧啊！ 轻弹浅唱不夜天，子龙、艾力、曾洁莹提提你， 唔好掂大麻， 无毒过心麻。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系我钟杰啦。如果唔想未来被机械狗追住咬嘅，记得唔好发展自主武器。 其实嗰个嘅杀手机械人咧，就唔一定好似未来战士入面嘅阿诺舒华辛力加嘅大只佬，而系可能系一只窝窝狗，甚至佢可以做成系一只雀都得噶。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骚动音乐，骚动专利， 我又唔系净系 ballad， 我又唔系净系，我好中意 jazz， 但系又唔系净系 jazz。拣、嗯、要我去谂专利等于乜嘢？我觉得系专利等于乜都系。 Everything is me 咁我就想将呢个咁样嘅 message 摆入去呢只碟。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比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7月27号下午的3点08分你听着的我是你的后援会，外面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 60% 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天在直播室这里除了波胜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监制戏的。 你好啊，波胜。 咁啊，头先三点新闻之前，你抛低咗个问题啦， 好不负责任地抛低咗一条问题。 讲多次个问题。 前问题要 系 就系、是、为咗你喜欢嘅对象或你嘅另一半，喺、经济上你能够去到几尽呢？ 要50分嘅问题啊！ 真系啊，咁啊系啊 ，pass 同 fail 都系睇佢呢次，我估系60分咯。 嗱，你话嗰个钱嘅底线咧，每一个特定嘅金额嘅，老实地说，咁但系我就唔会买啲好昂贵嘅，譬如话即系电子产品，有啲好中意送电话嗰啲咧，或者咁耐以嚟都未试过话即系送电话俾对方嘅。 嗯， 咁亦都冇话送嗰啲即系几千几二千蚊或者更贵嘅手袋啊。嗰一啲嘅，系啦，我嘅谂法就系因为，首先呢啲嘢系你送俾佢，可能佢会好开心，咁但系你咁快就出手咁阔绰，你之后点算呢？同埋我唔想营造到一个效果，就系即系送礼物嘅层次系喺呢一个 level 啊，我宁愿会送啲小礼物，或者甚至乎我自己整都好啦，画幅画又好啦，整啲劳作仔都好啦，我想俾佢。feel 到我送礼物个 pattern 咧，系呢一个方向嘅平价，同埋有叫做有少少诚意啲嘅，系啦。咁有一种讲法，有啲朋友就系佢会送电话俾女朋友，或者佢中意嘅人就系因为对方可能都会送翻一啲差唔多价值嘅嘢，譬如可能都会送翻个电话俾你啊，送部游戏机俾你啊嗰啲啦。我就觉得唔需要， 谂起都开心，系。 即系我觉得唔需要嘅， 我会有一种嘅罪疚感嘅， 系啦， 因为收到啲太贵嘅嘢咧， 哎、 要还噶嘛。 系虽然就系你买咗个电话俾佢，好似还咗咁啦，但系呢啲咁贵重嘢，我真系觉得收唔落。 唔系你还咗俾佢，佢又还翻俾你咁样咧，还大家还嚟还去系没完没了。嗱，但系其实咧，我想讲嗰样嘢咧，就唔系讲话嗰个面额几多钱，即系好老土咁讲句，有阵时系要睇本身你拥有几多，而你愿意。去撥出幾多個百分比去俾對方，嗱，即係頭先你所講嗰啲嘢，我認同嘅，亦都絕對成立嘅。有陣時我哋唔係淨係睇個價錢牌，因為每個人嘅經濟能力唔同啦，咁財富又唔同，賺嘅錢亦都係嗰一刻會有唔同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我意思其實就係話咧，我自己啦，我係會願意係啊，我自己可能死慳死抵。但系系会令即系尽量去满足对方，即系我曾经试过真系咁样嘅， 系 即系我系啊今餐啊唔好去餐厅食啦，我自己啊，我去食自己我自己去食 food court， 咁即系你知有阵时你去食 food court 贵极有个谱啊，你唔好咁过分啦，当然即系我可能真系走去或者买盒叉鸡饭啊，唔系添啊，买盒叉烧饭，跟住饮水，咁我就一餐，咁但 系 可能同对方出街就会食好啲。即系个荷包淌紧血也好咧、哦，就系、是、我系会面不改容咁样去埋咗张单嘅，即系我系会愿意咁样做嘅，因为我觉得啊有阵时牺牲自己少少嘅舒适，但系可以令到两个人都开心咧，即系呢个系会紧要啲嘅。 好， 啊，你我仲有啲紧要嘢， 冇错，特别交通消息啦，接获港铁嘅通知，以下轻铁线现时不停元朗市中心610、614、615不停元朗站至唐芳村站，761P 不停坑尾村至元朗站。而以下港铁巴士线现时改道不停元朗市中心，包括有 K65、K66、K68、K73 同埋 K74 嘅，咁啊要留意啦。如果你今日真系咁啱又要去元朗嗰度做咩都好啦，咁啊留意一下呢个交通消息啦。 系啦，嗱，咁我曾经试过嚟一次，我俾家母训话嘅，咁因为咧家母咧就发觉到咧小弟。嗰陣時，我啱啱讀完書出嚟做嘢，我諗做頭一年左右啦。咁啊，識咗個即係家境都富裕嘅女朋友。 哦， 咁跟住咧，我媽就話啦：，阿仔，我發覺你身上邊多咗啲名牌。 係。 咁，因為佢知係個女仔送嘅，咁即係個女仔好明顯，佢覺得我要著好啲啦。 嗯。 咁我又覺得。咦，我有服装赞助 ,OK 喎，咁样。咁即係另外一方面，咁我都会有回馈返，即係除咗话无限嘅爱之外啦，咁我亦都係洗费上亦都多咗嘅，食嘅嘢亦都贵咗嘅。咁你头先你所讲嗰啲买电话啊嗰啲呢都有嘅。肉赤嘅。咁因为咁嗰陣时我媽就话啦，喂，你即係送咗四个字俾我，就係你量力而为。即係雖則唔好話講到話要咩什麼門當户對啊嗰啲咁樣樣啦，咁但係因為即係佢 feel 到我係好勉強啊，好勉強去攀， 要配合佢嗰個消費能力， 係啦，即係多多少少都係，即係佢唔係大使，而係佢嗰個嘅模式，佢慣咗係咁樣，即係佢唔係話啊我唔貴我唔用，唔係佢都會用平嘢嘅，咁但係問題有陣時佢係會啊買嘢會。可以負擔到嘅買好少少啦，咁買俾自己男朋友都係買好少少啦。咁於是者突然間咧就令到我係跳入咗另外一個嘅層次，而我係經濟上係完全唔 ready 嘅。 你嗰時有冇嘗試打破呢個心魔？就覺得既然佢送咁多嘢俾我，我全部都安然接受啊，好啊，送俾我啦 ，OK 啊，冇所謂啊，咁樣即係完全接受咗佢呢一份嘅心意。 唔係我接受，但係同樣另一方面我都要還咯 啊。 即係 佢 expect 你都會， 佢冇 expect 佢知我係一個窮小子嚟嘅。OK， 咁但係即係嗰下我都會希望我自己盡力，就係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啦。係你擁有幾多而你願意分配嘅百分之幾俾翻人哋，就係嗰陣時佢可能係免嗰陣，我就係一大嚿，咁樣去俾咗佢。即係可能我係譬如我當我賺1000蚊，我可能會攞咗600-700蚊去。满足我同佢一齐嘅时候所需要嘅消费，无论买嘢好食嘢好，即系嗰阵时，因为我好想，即系我唔想好似我亏欠咗佢咁啊，经济上，即系想大家对等啲，咁就会犯咗呢一个嘅问题，咁所以喺嗰一段嘅时间，好彩唔系维持咗好耐， 哦， 我就俾人飞咗， 哦，咁嗰时你即系俾人飞咗都系一种解脱啦，觉得， 你。可以咁嘅，对于我个户口系一种解脱咯，系啊， 可以有翻啲正数嘅增长啊，嗰阵时 系啊， 因为我嗰时试过有一个女仔咧，就系、是、初头尾一齐嘅时候，咁你都会约会啊，食下嘢啊，咁样出下街啦，咁反而即系我喺食饭都其中一个几重要嘅指标，了解对方嘅消费能力嘅，咁初期未一齊嘅時候咧，咁食啲嘢都真係冇乜所謂嘅，即係佢都啊冇乜所謂啊，你 快餐店 你話事啊，係啊，就算食快餐店啊，平平地啊，就算要茶餐廳啊嗰啲都冇乜所謂啦，因為我好中意食茶餐廳嘅真係，咁佢都覺得冇乜所謂啊，咁樣好少會食一啲比較可以打卡影相嗰啲 high tea 啊，好少嘅嗰陣時，咁好啦，咁唔緊要，咁啊嗰陣時覺得啊呢個女仔 OK 喎，食啲咩佢都肯嘅喎咁。咁啊，后屘一齐咗之后咧，咁啊嚟了啦。佢又开始就间唔中就话：，哦，不如我哋试下去边度嘅酒店咧，食嗰啲下午茶嗰啲 set 啊。 我下午茶啫， 咁初头咁啊下午茶啦，系。咁后屘就话：，哦，不如去边度边度嘅酒店咧，食佢嗰个夜晚嗰啲海鲜自助餐。我啲姐妹话咧，好好食噶咁样。 咁去到咁啊，初期都覺得哦都好嘅，即係間唔中轉下食嘅嘢，咁啊有啲新鮮感咁啊，開心下冇所謂啦。我覺得我對住女朋友或者真係中意嘅女仔未一齊都好啦，都係闊綽嘅。我對自己咧就係會覺得我自己要慳，好似頭先咁講，寧願自己食得平啲，但係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冇乜所謂嘅，真係。 嗯。 咁但係去到後尾啦，就佢想要嘅次數就越嚟越多啦。咁後尾就真係去到關係又麻麻地啊，大家就真係攞啲嘢出嚟講，好想了解大家嘅時候，講翻呢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不嬲都麻麻地去食快餐店或者要去即係茶記嗰啲嘅。佢以前好少可去，同阿爸阿媽食飯都唔係去嗰啲嘅。咁但係因為佢覺得啊嗰陣時中意我，佢就想試下去了解 下你嘅生活， 體驗下我嘅生活啊。可唔可以做到呢咁样样？ 嗯， 咁但系佢话发现到同我一齐之后，时间长咗啦，佢觉得唔得，佢自己吞唔到落去，佢尝试过，但系失败，佢都系只能够做翻一如以往嘅自己啦，都系要食翻一啲所谓高档一啲啊，舒服啲，能够打卡摆到上网嘅一啲餐厅。 嗯， 咁啊真系冇办法啦呢一个，即系 我睇到你眼角， 哇！ 嗱，不過咧， 貴啊！你諗啊， 我知啊，因為嗰陣時我都有類似你咁樣嘅經歷，就係即係同一個女仔咧。咁、我會覺得，即係我係自動自覺，反而我係自動自覺。有陣時我會想同佢食好啲嘅原因，就因為我覺得佢係應該要去嗰啲地方。嗱，好錯嘅呢一樣嘢，你唔應該去標籤咗人哋應該去邊，唔應該去邊咁樣啦。但係嗰陣時我覺得啊，我想將佢即係後來就係嗌交嘅時候，佢有講到，佢話。佢系觉得我捧到佢好似一个公主咁样， 哦， 系啦，咁 我都想嘅咩？ 唔系嗱，佢系觉得我捧到佢好似一个公主咁样，佢系 OK 呢一样嘢，但系其实系我唔 OK 呢一样嘢。即系当你去捧到人哋好似个公主咁，即系换句话讲系乜嘢咧？咁佢系公主，唔代表 你 系王 子 啊嘛，系啦。咁所以就系嗰下你有个距离啦，你会觉得即系每一次我去到嘅时候。我会觉得啊，即系去呢啲地方嘅时候，我好似好格格不入。我系真系大乡里出醒，甚至乎同佢一齐嘅时候，我会认识咗，哎喂，原来高档嘅餐厅唔系净系贵嘅，原来有好多嘢你要知嘅。譬如话一啲礼仪嘅嘢啊，各方面咁样咧。 你有冇试过真系去之前温一温书系啊？ 嗱，有嘅，真系有嘅。或者我試過咧，其實上個禮拜咧，禮拜六嘅改朝換代我都有講過嘅，你可以上翻港台網站度聽翻，就係、是、一啲關於禮儀嘅事情咧。咁我好多次都係咧去到一啲高級餐廳，跟住死啦，點樣食嘅咧呢嚿嘢？即係你平時你中菜你就知道攞對筷子夾啫。我嗰陣時直情係老土到咧，真係去啲酒店嗰啲餐廳個鋸扒。即系高级好鬼贵嘅，就贵到个价钱一块扒系我食好多餐， 系 普通饭。咁跟住我就喺度睇，死啦！我又冇理由问下系用边只叉、边把刀噶。咁究竟系攞开面嗰把刀同嗰把叉先，定系攞里面嗰把刀同嗰把叉先咧？嗰两把嘅个长度又好似差唔多，即系一把长啲，一把短啲，咁长嗰把定短嗰把咧？跟住然之后咧，个顶嗰度有两只匙羹，咁我又应该用边只先咧？咁 佢上餐包先，咁我餐包应该系咪要用刀叉切开佢嚟食咧？ 系啦，定 落 手搣咧？ 就咁用手食嘅啫嘛，咁样。 系啦，咁跟住，然后我又唔饮酒，亦都唔识饮酒，咁跟住，对方要开一支白酒嘅时候，咁死啦！我点样揸个酒杯咧？我见人哋嗰啲又啷下啷下咁样，咁我要点样？ 啷下咧？ 系啦，咁我又睄下揸，即系其实我系恐慌啊嗰阵时，因为我唔识啊嘛，我到而家都唔识噶吓。咁每一次咧，一去到呢啲咁样嘅环境咧，我就会有种恐惧啦。咁我除咗要去留意对方之外咧，我就睄下侧边嗰啲，有冇人食差唔多嘅嘢？佢点食嘅咧？佢点切嘅咧？即系我会睇呢一啲咯，因为我唔想失礼人啊嘛。同埋有阵时你去啲西餐厅，可能会有好多外国人啊，嗰啲咁样嘅时候，其实就系几好嘅参考嚟。 或者 waiter waitress 嗰啲都系外国人啦、啊，你又同佢讲英文啦、啊，嗰啲咧 讲英文都唔系问题啊。仲有一樣啊，就係、是、去嗰啲高級餐廳咧，唔係下下個 menu 英文嚟嘅陰公。 呢樣我就係想講啦，因為咧， 我自問咧，我英文即係嗰啲都係普通嗰啲水平啦， 夠 用傾到偈啦。但係我對嗰啲嘢食嗰啲英文字咧，你唔好話外文啦，淨係英文，我其實都唔係好熟噶啦。 嗯， 即係你問佢咩牛油果啊，即係嗰啲橄欖嗰啲，你如果中文你一望就知啊。英文你有啲你又好似似是而非，好熟面口，你好少會用啦。我最怕就係個 menu 嗰度嗰啲英文，我全部都唔知係咩嚟嘅，亦都有時都會嘅。 同埋意大利餐嗰啲先攞嚟明，即係咧佢你知佢粉都有好多款噶嘛，咁你有扁意粉啊，有天使面啊，嗱天使面你識啦 ，Angel Hair 啦，咁但係你其他啲死啦，我試過一次咧，真係老肚到爆嘅，咁就係嗰陣時啊，即系个女仔问啦，啊，你想食咩？嗯，食意粉咯。 嗯， 跟住嚟到死啦。咁然之后咧，咁最简单而又唔出丑嘅方法，你就系读个 menu 咯。 系啊，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系人哋叫乜就哦，same 系 咁啦。 系 嗱，好啦，跟住嗰次我读咧，跟住嗰人就话哦 ，risotto。但系问题嗱，我同个女仔讲咗，我 系 话要意粉噶嘛， 系啊， 咁 risotto 唔系意粉 啊 嘛， 意大利饭啊嘛， 意大利饭啊嘛，跟住然之后个女仔就话：你唔系话食意粉嘅咩？我都系中意食 risotto 多啲。嗰阵时我都仲系唔知系乜嘢吓，嗰阵时我 系 唔知，一嚟到嘅时候，咦咁嘅， 一粒粒嘅， 系 意粉四上啊， 系啦，同埋我又试过捞乱咧，就系 risotto 同埋 ravioli， 系 又 R 字头啦。Ravioli 就是意大利雲吞嘛，意式雲吞。我又是不識分。咁我嗰次我就是好彩有圖畫。 哦。 即係其實呢你去到呢 I want this, 咁其實你都衰㗎嘛有陣時。 嗯、 即係個感覺都你唔識啦，即係代表可能你唔識讀啦。咁所以嗰次呢我就係好辛苦咁樣，即係膽薄膽咁樣應該係讀 Ravioli 嘅。咁我就指住嗰幅圖。跟住就嘗試去讀啦 ，Ravioli， 冇錯啦， 係啊，呢個同埋咧，即係啱啱講就係嗰個心理關口，即係你嗌個過程好似唔識啊，諸如此類，同埋仲有一樣嘢我最 concern 咯，嗌完翻嚟嗰樣嘢，我都唔中意食嘅，好似你咁講，你本身當係想食呢一個意粉，嗌咗翻嚟整嚿雲吞咁樣，我又唔飽啦，咁嗰餐飯其實就會好冇癮 嘅。最悲劇嘅一次啦，最悲劇嘅一次就係 埋單， 唔係我係自己埋單，固之然啦。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吃生嘢嘅嚟嘅，即系鱼生我勉强啦。 嗯、 但是因为有啲菜式咧，即系欧洲嘅菜式，我唔记得系咪意大利定乜鬼嘢，有生牛肉。 哦，生牛肉好食啊！ 我唔食噶，我唔食生牛肉。日本嘢嘅生牛肉我又唔食啦。即系我系唔中意食生牛肉，同埋我系觉得我惊我会屙地浪啊，跟住即系心理关口啦吓，都系呢啲。 咁咪意外嗌中。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昂斗先生》有一集。又系咁样嘅，佢系叫错嘢食，佢唔识佢乱笃， 成劈咁样， 系成劈嘢 咁样啊！ 系啦，我就系我叫咗嗰劈嘢，最后我唔识嘅时候嚟到死啦，嗰劈嘢点咧？ 系咪会有个炉端搬上嚟俾我烧嘅咧？其实 我知道一定冇啊嘛，跟住我就谂起个画面啦。咁但我冇可能左，好似阿 Mr. Bean 咁左摄右摄噶嘛。跟住我就好辛苦咁样谂起都惊，我就摆咗落个口度，嚼都唔嚼，直吞。因为嗰皮嘢淋噶嘛，但跟住我就一路个啊好唔好食啊，唔好食，好食。跟住我个心里边，我就再谂翻嗰个价钱，跟住哇咁嘅价钱生嘅仲要，即系我觉得好唔抵啦嗰件事。 啊，所以系啊，去食嘢，我有个方法提议嘅， 就系听下交通消息系嘛？ 唔系。啱啱呢个会讲，但系我有个方法就系会预先 research 下佢有咩餐牌查定字典去咯。我真系会试过嘅。 但系问题有阵时系 当然会有变数啦。 去到嘅时候好多时啊，不如呢间啦，咁你就冇啦。 所以打定个底啦。 不过而家有啲 app 好好嘅，你插咗张相，佢会自动喺个荧光幕帮你翻译咗。 或者你 book 嘅时候，你咪有得准备咯。咁样嗱，一个消息大家都留意嘅，运输署宣布因道路情况，以下路段现已封闭，介乎元朗体育路与凤翔路之间嘅青山公路元朗段。同埋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同马田路之间嘅元朗体育路，咁大家敬请留意啦。咁啊，梗系呢只歌系戏就系你拣噶啦，呢、這、一个 系、个歌名咧，都其实我哋可以一齐讲嘅。 系 你需唔需要啊？ 好啊，系咪要数三声啊？ 系啊，一二三，我爱茶餐厅， 好老土啊！ I'm sorr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在元朗聚集，元朗体育路、大马路行车线已经被占据。警方反对原定今日下午的光复元朗游行，但仍然有市民表明会继续到元朗进行不同活动。市民下午三点左右走出元朗警署对开的体育路。元朗警署外有警员在高位用摄录机拍摄市民的情况。现场的情况交给在现场的林汉山报道。 是，唔该晒陈宇谦。咁我而家咧就喺元朗呢度噶。咁警方咧系原定反对原定今日下昼嘅光复元朗游行噶。咁不过咧就仍然有大批嘅市民啦，继续嚟元朗呢度进行不同嘅活动噶。咁大批市民咧下昼三点左右咧就行出元朗警署对开嘅体育路。咁整条体育路嘅来回方向咧已经系被市民占据噶啦。咁市民就一直向住大马路嘅方向行过去，并且系占据咗行车线。市民咧就不断系在元朗大马路的方向那里走来走去，并且已经是走出了大马路了。他们也都是沿途是高叫香港警察高知法犯法，元朗警察知法犯法，香港人加油等的口号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是，那么而在而家元朗警署咧，就有係戴咗頭盔同埋配備盾牌嘅警員咧，就企咗喺平台嘅上邊啦，用攝錄機係拍攝市民嘅情況噶。咁啊，光復元朗遊行嘅申請人鐘建平啦，下晝就喺元朗水邊村遊樂場外面現身。咁佢就話準備係一個人嚟行街噶，強調並非遊行，亦都唔擔心會有混亂。指出若果係真係有混亂嘅話咧，都係由警方或者其他恐怖分子引起噶。咁佢又話啦，唔建議市民係進入圍村啊，因為圍村咧有唔同嘅規矩，如果唔小心行咗入去圍村嘅話咧，就呼籲市民同村民講聲唔好意思，咁啊行翻出嚟就可以噶啦。咁我哋而家咧都見到係部分市民咧係戴咗頭盔啊、口罩啊、眼罩啊等等噶。咁我哋同一啲市民傾過啦，佢哋就話嚟元朗咧係行街或者係踩單車噶，咁啊戴頭盔咧就係踩單車嘅時候嚟保護自己噶。有市民咧都係承認係嚟遊行噶，咁啊為咗係要抗議警察失職，更加係要求解散警隊噶。咁至於對於元朗 朗早前发生的白衫人袭击市民事件，有市民就说不敢相信香港会变成这样，认为警察是有意延迟回应，故意造成袭击，又形容警察的体制是腐败的。咁啊，亦都有元朗嘅居民就話啦，雖然擔心係被捕啊，但係自己係喺元朗土生土長，為咗守護呢個地方啊，今日都係仍然要行出嚟噶。咁我喺度嘅報道係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唔該曬。元朗西鐵站下晝就有大批身穿黑衫嘅市民聚集，有人會戴頭盔同埋口罩，有人就帶同自制盾牌，有人帶同已故前總理李鵬嘅照片到場席地而坐。另外，大批穿着黑衫的市民在向元朗大马路方向前进。被驳回光复元朗游行申请的钟建平下午在元朗水边村游乐场外出现，他表示准备一个人行街，强调并非游行。他表示不担心有混乱，指若果出现混乱都有警方或者其他都是由警方或者其他恐怖分子引起。他不建议市民走入围村，因为不同围村有不同的规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渐转频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轻铁嘅情况先啦。轻铁线咧现时系不停元朗市中心610、614、615不停元朗站至到塘坊村站，761P 啦亦都系不停坑尾村至到元朗站。而港铁巴士线包括 K65、K66、K68、K73、K74 咧现时改道不停元朗市中心。巴士方面54号和68号是暂停服务，另外亦都有部分的新界专线小巴和巴士服务是会暂停。封路方面，介乎元朗体育路和凤翔路之间的青山公路元朗段，另外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和马田路之间的元朗体育路暂时封闭。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慢线意外未清理的。现在龙尾已经去到笔架山花园，就是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慢线有意外，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影响到南昌街去呈祥道都是挤塞，影响到南昌街去呈祥道方向挤塞。较早前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白普利小学对开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一带都仍然是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丽景念祖街来回方向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荣祖街和敬祖路一段全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食药就不要揸车了。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大湾区营商同就业，你想过大湾区发展啊？ 是啊，不过不知道税是怎么计的呢？好像说港人是有些税收优惠的、哦。 估估下，不如参加香港贸发局举办的商务资讯工作坊啦。网页这里说他们会介绍有关大湾区税收的政策。7月29号费用仲全面添。不过记住预先登记啊。 想知道更多 TDC 最新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 TDC Hotline。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啊，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啊。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 㗎？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呀、啊、即刻打戒赌热线 ,1834633 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云集创业者成功心得，助你踏出创业第一步。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危险嘅位嚟，因为我只有捉个招。 将来真系落手落脚做嘅时候咧，个问题就会减少好多，个成功机会会大好多。 即系所有嘢都系要我哋而家事业有一个去适应期咯。咁希望喺呢啲方面都真系做好啲咯。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逢星期四跟啲老板学下嘢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给主持人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给女神更加了解独男。紧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最后一节啦，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系而家时间系下昼3:38，咁啊又有一则嘅交通消息咧，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噶嘛，希望大家留意嘅运输署宣布，因为公众活动，公共运输服务咧需要临时调整嘅，咁啊包括有以下几样，第一，轻铁路线改道如下嘅610线、614线同埋615线改道，将不停唐芳村站至元朗站。而 761P 线就会改道，将北停这个坑尾村站至到元朗站的。而下列巴士路线服务将会暂停，包括54和68。至于下列巴士路线将会改道行驶的。巴士路线就包括53、64K、68A、68E、68F、68M、68X、268X、76K、77K、261X、264R、268Boy、268C、268D、276P、276B1、B1 之后是968、E34B 同埋 A36 嘅。至于下列小巴路线嘅服务将会暂停嘅，咁路线就包括39、39A、36、37、38、601、601C、602、602C、73、74、74A、75、76、609同埋609B 嘅。咁啊，咁多位驾驶人士，请你继续留意电台电视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嘅。 另外仲有一则咧，就系运输署宣布啊，因为道路情况咧，以下路段咧仍然封闭嘅，介乎元朗体育路同凤翔路之间嘅青山公路元朗段啦。介乎青山公路元朗段同马田路之间嘅元朗体育路，同埋博爱交汇处通往元朗市中心嘅支路咧，仍然系封闭嘅，敬请留意。 系啦，咁啊，大家自己留意住啦。咁啊，今日比较多啲交通消息嘅。咁啊，嚟到最后呢半个钟头咧，咁我是你啲后援会咧，不嬲都会有一个环节啦，就系呢个笨读兵团嘅。咁啊，为大家推介一啲东西啦。咁今个礼拜会为大家推介啲乜嘢咧？问你个问题啊，有冇试过好想同个女仔倾偈 ，send 个 message 过去，但又怕尴尬，唔知点开口呢？嗱，我啊自首我认先嘅，因为有阵时觉得突如其来就虾人哋，惊对方怀疑我咩居心啊！一系咧个女仔就简单复你一两个字，气一气你就算；一系个女仔就直情已读不回。今日推介的这个方法是一个已经验证的方法，条件就是对方和你首先要互相认识的。这个方法就是在 IG 那里出个 story， add 过一个你想跟他倾偈的女仔，说你昨晚发梦见到他。至于发梦见到他做些什么就自由发挥啦。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那一次其实纯粹意外来的，我真的咁啱发梦梦到对方啊，又觉得个梦几好笑喎，于是乎就摆上网啦。细估唔到对方又真係有复我，就启发到我咁样諗啦。所以今日推介你嘅就係用 story at 你想倾偈嘅女性朋友，话你发梦见到佢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听落去有冇觉得有啲好荒谬啊？ 呢个系有社交媒体兴起嘅其中一个唔你可以话好同好同唔好嘅地方嘅， 系 因为以前咧。即系你对一个女仔有兴趣啦，你最烦嘅事情就系你点样嗱几个阶段噶嘛嗱，虽则我同你年纪有距离啦，咁但系我相信你都会有经历过嘅，点样攞人电话啊？跟住然之后咧就或者后来发展到就点样攞人哋 ICQ 啊，定系有好多唔同嘅即时 MSN 啊等等唔同嘅通讯方式啦，或者你唔会老土到攞人 email 噶嘛？即系我冇经历过一个咁样嘅阶段啦。咁后来发展到社交媒体咧，哇发达啦，因为你可以咧透过佢嗰个 page 咧，嗱你仲要希望你 at 人，人哋肯 at 翻你， 系 跟住咧你就发达啦，你可以睇到关于嗰个人嘅资料。其中一个最重要，大家会关心嘅系咪单身？ 呢个当然啦，虽然有阵时未必睇得出，但系都可以系其中一个端倪啦。 冇错啦， 啲拍紧拖都唔会晒嗰啲放闪相噶嘛。 系啊， 咁呢嘢冇办法啦。 系啦。咁同埋呢即係有个最好嘅呢就係你容易啲打开话题，就可能由 like 人哋一张相开始。 咦你有试过系咁 like 一啲好鍾意嘅女仔啲相？ 其实呢我之前呢我就有睇过即係有啲社交平台内唔少佢咪会出啲统计，即係话返你自己过去有啲咩嘅动态嘅。我原来係好吝啬去 like 人哋㗎。 点解啊？ 我系嗰啲已读不回啲 friend 嚟 ，CD 咯，典型 系啦，即系我好多时睇完 like 乜鬼啫，因为我好怕啲人咧系唔系都 like 嘅时候，我摆张相我 系 想做个记录啫，我未必系要呃 like 啊嗰啲咁样噶嘛，因为当你有一个 private 咗张相佢咯，唔好俾人 like， 唔好俾人见到啊，直情自我记录。 咁我系咁有阵时我会想俾人知道，但系我唔想俾人 like， 因为一有个咁嘅心态，我会有期望。如果真系小猫三几只。即係 which is true， 真係小貓三幾隻嘅啫。咁我又會覺得，哎呀，原來我真係冇朋友嘅。 突然一 set 起上嚟啊，個人 係啦，會突然間即係變咗黑白畫面咁樣。咁所以我就比較少做呢啲嘢，但我多數係即係透過社交平台就去做私家偵探咯。 嗯，呢、這个都大家都会多用啊。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头先讲，我经历咗一次，即系发咗个梦啦。嗰、那个女仔 真系发咗个梦， 真系。 嗯。 呢个好有趣。嗰、那个女仔系边个咧？大家都识嘅，嗰、那个叫郑融。话说有一晚我瞓觉，我发梦，我梦见郑融。咁咧，我发梦系做咩事呢？就系、是、我记得嗰日晏，我嗰日系有两场婚礼要做，晏昼一场。夜晚一场，今日夜晚嗰场咧就 喺十三楼， 就系系啦，十三楼就系郑融嘅婚礼。嗱，发梦啫吓，发梦嘅真发梦啊，唔系真噶。 系 咁，然之后我记得就系做完晏昼嗰场之后，咁啊 ，suppose 我就要赶去下面下一场啦，夜晚嗰场就系搵阿郑融啦。咁跟住咧，我记得因为中间好多时间，整喺梦里面就，得啦，唔使讲啦，唞多一阵先啦。咁你就可能夜晚七点钟要去到嗰时，即四点几，仲有成三个钟，咁啊 hea 下先。咁好啦，到真系差唔多要起行啦，我发现咧，我去极都去唔到个目的地。然之后最后咧，我去到场地嘅时候咧，已经系讲紧夜晚九点几十点，即系话个婚礼咧 已经系派紧橙啦。 系啦， 未点双飞。 咁我中间咧就已经有打电话去，咁但系即系佢冇听电话，就可能啲姊妹定系兄弟咁接电话啦，就话唔好意思，我一嚟紧，但系唔知点解嚟极都嚟唔到咁，所以最终我就失场去唔到啦。咁我知道佢好嬲，咁跟住我觉得超唔好意思。去到现场嘅时候，我又唔敢直接行埋去同佢讲 sorry 啦。 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 咁样。咁咧，总之我发咗一个咁嘅梦，咁跟住我就好唔开心啦，跟住就知道佢好嬲，然后周围就即系话俾人，即系帮成日佢冇嚟到啊，点解啊？咁样即系我咁重要日子，即系交咗个责任俾佢，居然嚟唔到咁，咁啊好唔开心，同埋好内疚，就醒咗。我觉得呢个梦好有趣，咁于是乎我就喺 story 度分享咗呢一个嘅梦境，然后就 at 咗郑融啦，咁啊叫做咁啊，但系冇谂过，跟住后屘即系郑融又复我，就喺度笑啦，哈哈，好笑啊你个梦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估唔到，即系你冇 expect 过噶嘛，即系佢会回应你，我就所以就谂到啊，其实你唔好话放喺呢个情况啦，当你有一个女仔，你好想即系叫 approach 佢，咁大家有大家嘅 social media 嘅时候，哦、啊，会唔会呢一个方法都 work 嘅咧？就系、是、打一个梦境出嚟，然之后 at 咗佢嘅时候，睇下佢会唔会对你有啲回应咧？咁样，咁同埋仲有一个分别嘅。即系譬如如果以郑融为例，咁可能佢连咗好多人会 message 佢啊，佢啲 fans 啊咁，佢未必会睇得到啦。咁但系你一啲朋友 嘅话，佢嗰个嘅 DM 嗰度应该相对冇咁多嘢噶嘛。 嗯， 咁所以如果你 at 佢嘅时候，应该出现嘅几率就会高啲。 嗯， 咁起码俾对方知道，咦，你有提过佢咯，嗰件事就睇下对方有咩反应啦。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咧 ，story 有一个好处就系首先佢摆24个钟头啦，唔会留底啊，呢个第一。 嗯， 第二就系其实对方有冇复你？或者對方有冇睇到，有冇 like 到呢？其他人係唔知嘅。你出一個 post， 有幾多人留 comment 啦，幾多人 like 啦？好殘酷嘅現實，好似你啱啱咁講，小貓幾隻嘅，大家全世界都睇到啊。 嗯， 但係 story 個吊軌嘅位置就係、是，其實對方可能覆咗你，不過其實冇人知道。咁起碼嗰種個面子啊，你面子仲可以 keep 住。 但係你心裏面你都會諗㗎，你話 係 啦，哎呀，佢唔覆我。 系呢个当然系 公开与公开嘅， 系啦，你心里边系会有一种谂法，但系起码我唔需要俾咁多人睇到我鱼皮嘅， 嗯， 我鱼都好，都系我自己一个人知，咁都好啲啊嘛。咁我觉得呢个方法系可以试一试嘅，即系用嚟打开个话题。我觉得难嘅，因为你攞咗个 contact 系容易攞到嘅，但系你以一个咩嘅名目去展开跟住落嚟嘅倾偈，呢一个先至系最难咯，我觉得。 嗱，你展开，你即系所谓我哋话打开话匣子啊嘛， 你又唔好太闷嗰啲，食咗饭未啊？ 唔系，因为有阵时你真系一个唔觉意咧，你会成为咗话题终结者嘅 吓。 咁呢一个啦，顾之言亦都系反映到对方对你完全冇兴趣啦。咁就会用一啲好简短嘅嗰啲即系等于你同人打羽毛球，下下人哋杀波嘅，即系毛球要即刻嗰下 你 猜 波，根本就 冇错啦。咁即系嗰下咧就系人生最悲哀嘅事情之一嚟嘅。咁所以你要系好巧妙地咧。你要去讲一啲嗱，呢啲咧就系喺 DJ 训练班当年学翻嚟。喂，真嘅喂，你即系去， 好嘢！ 你去同人做访问嘅时候，最简单一个例子，可能我当年我都有同你讲过，拿波性，你同人做访问嘅时候，你唔会问人哋食咗饭未噶嘛？佢话食咗你就完噶啦嘛，嗰件事，永远都系你要谂一个系我哋叫做 open end 嘅 question， 系啦，咁啊，但永远等人哋系可以继续答落去。嚟到去伸延嗰个话题，咁当然啦，好似你头先咁讲，一定唔可以闷亲人噶嘛。 系啊，即系你，如果你好直接咁样样，系唔系唔得嘅？但系都会谂下啊，如果有好多人同时都用紧呢个方法问，简单问 open ended 嘅 question， 咦，今日做咗啲咩啊？系啊。咁即系呢啲为例啊， 其实都可以话题中嘅冇嘢， 冇嘢做完， 拜拜。 咁好天气唔出街嘅， 唔出咯，热 热咯，好难我觉得。但系同访问有少少唔同噶，访问咧系大家心里边咧系有个准备， 系啊，同埋有个目的噶嘛。即系譬如你嚟访问我，我可能有啲嘢我想讲俾你听，系啦，即系同你被逼。 或者 去 呢个 夹硬访问人， 对方都会交出一份善意啊，因为佢知道佢可能要宣传啊，或者点样，咁佢冇理由 dead 咗佢噶，或者冇理由终结咗个话题，佢会尽力去配合。咁但系因为呢个访问是一个叫做工作啊嘛，你翻到去系另一件事嚟嘅。我每次同人讲话，我觉得要同一个女仔咧 send message 倾偈，我觉得好难，大家都唔信。你成日喺节目度倾咁多偈，访问咁多，日日两个钟，冇问题啊！又访问女嘉宾系唔同噶，你哋见唔到每次我同阿一访问完啲女嘉宾完咗嗰一下，唉，今日真系唔该晒之后，影完相 真系唔该晒， 嗰啲偈啊真系好尴尬噶， 即系突然间嗰个气氛即刻 系 唔知点咁样啊！ 即系你访问你真系会问到你嘅初恋系点啊？但你倾偈你唔会无端端问啊？喂，你初恋系点噶嘛？好怪噶嘛，系啊，所以你访问里边呢一啲嘢做系好合理，但系现实世界里边做系会有一种尴尬成分。 系啊，同埋其实你我唔知道你有冇遇过啦，即系我唔讲做访问啦，咁但系当你要喺呢一个花花世界嗰度去结识新嘅朋友嘅时候啦，你会可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当你同一个譬如可能做白领嘅女孩子，即系初相识。跟住對方知道你做電台，跟住咧，即係我試過啊，真係咧會有人會突然間起咗個戒心，即係覺得咧你口甜舌滑嘅，你嚟呃我嘅，即係真係會嘅，即係會跟住因為事後嗰啲女仔會同翻我講，其實開頭咧我好驚你嘅，我話點解？唔知道你會唔會？ 讲嘢呃我咯，我无啦啦，我啱啱识你，我呃你做乜鬼咧？ 小姐，你对自己嘅智慧嘅信任度未免太低啦， 或者你对你嘅美貌嘅 系啦， 嗱咁同埋另外就会觉得你哋嘅嗰种用字嗰种嘅方式咧，即系会好似系做紧访问咁样，系盘问紧人咁样，因为我好惯性嘅，我同人倾偈，我同你倾偈，除咗我关心你，嗱我关心你。我在你的身上套取资料都是关心你的一种来的嘛。即是我想套取你的近况，那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问你的近况。即是我问你这一种方法，即是这一种的修饰的方法，这一种用词你可能不接受的，我没兜个圈用另外一种的方法咯。即是我是那种我死要知道某些东西我就死要知道的嘛。那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是很烦厌的。 嗯。我试过咯，所以我试过进入了一个访问 mode 咯。即系同个女仔食饭啦，咁你倾偈，咁就好似你咁讲啦，问近况都系一种问问题啊。但系唔知点解问下问下，我个 friend 嗰次真系耐冇见，佢笑住话：你做咩当我嘉宾咁样访问？我系咩？唔系啊，我都系咁倾偈啫嘛。咁有啲人哋话职业病，职业病，我觉得我哋真系无意之中好似系会跳咗落呢个位嘅。 嗱，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啦，飞云。咁我哋头先节目开端咧，咁我哋系啦，就有提过话你嘅。开始是怎样的嘛？ 系同阿莫莉有关咯。 系啊， 佢而家喺度啊，但佢好似倾紧啲好重要嘅嘢。 系啊，但系莫莉可能唔得闲。 咦？唔系，哇！诶，去完元朗我、啊、哋好似，喂，你过嚟啊！我哋头先讲起你啊，因为系啦，我哋等咗呢一刻，其实今日两个钟嘅节目就系为咗等呢一刻嘅。 亮点嚟啦，我哋系宣传下呢个寻常试应 真。我哋今日做 咩啊？你个节目又唔够做，揾我帮手。 唔系啊，我哋今日就系呢两个钟就系等 咗女嘉宾。 你哋同师兄祠堂有咩分别啊？ 我哋缺咗女嘉宾啊，今日 系叫我早啲翻嚟啊嘛，帮唔得闲，去咗买嘢食。 系啊，去元朗 系 嘛？ 买老婆饼，阵间你寻常试做嘅 话。唔系啊，因为我哋讲起当初即系阿希嗰阵时系DA 新闻者监制啊嘛，我参赛嗰阵时讲起咧，佢好印象深刻就系我要。类似做 一个 trailer， 系就寻常试，好似 sell 你啊， 系咩？ 系啊，好似做咗个 trailer 就系讲 魔力， 魔力。 咁我而家想扣分啊！ 啊，唔系，你等佢讲翻嗰句经典名句先。 首 先 食饭嘛，系咪啊？ 唔系， 有 烤木 鱼，然后打油丝，然后最尾嗰句就系话二台魔力 pan， 和尚都想听。 唔系啊，阿一都唔听我做节目嘅。 佢唔系和尚、啊， 佢未出家， 佢走肉和尚。唔系啊，我点解会咁讲？我突然间听到你辣咗落阿监制阿 Vincent 度嘅时候咧，我就即刻话：哦，我扣分，因为其实我对 Vincent 嘅印象系唔差噶，而我对佢嘅分数都高噶，系啊。咁我成日都会话，佢系一个好人嚟嘅，系啊，我加佢好多分嘅。但我听完你咁讲之后，话原来。邱国成系啦，整鬼我嘅时候，原来系有 Vincent 默许嘅 始作俑者啊！ 系啦，嗱，佢系我有极高嘅自由度俾佢去选择去 sell 边 个，反对 系啦，系佢系啦，我系冇反对佢去选择你嘅。不过正所谓有一句咧，博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 你继续讲，我再继续扣分。 何故？ 佢嗰時話有個禮物就係我同你撐台腳，問我制唔制。 咁多年啊，佢而家上去咗去做 GB5 一哥啊，都未請我食呢一餐飯。 咩？我有邀請你，你話唔去啫嘛？ 你知唔知佢邀請我食啲好 cheap 嗰啲嘢啊？ 我有咁衰嘅咩？ 今日冇女嘉賓係應該嘅。 咁你幾時請我上嚟做嘉賓啊？ 我就話呢個節目最尾幾集咯， 做咗啦。 但我想阿斌喺度嗰啲時候可以係落佢。 你係要踩場嗰啲星祠堂？好啦，咁啊，今日多谢 Vincent 喺度啦， 啊，多谢， 满足咗你啊，有两个女神出现啦，有黄天怡包头同埋 莫莉儿 包尾， 多谢你啊 ，Vincent， 系，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拜拜。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日七二七，大家都可能有丰富嘅节目，例如系去捉精灵啦，行街买老婆饼，食凉粉，甚至系去公祭悼念李鹏。虽然警方反对个不反对，但政府又呼吁大家要小心，似乎预咗大家心里面都会反对佢反对个不反对。无论系边个反对，边个唔反对都好。 今日个剧本系会点写嘅呢？会唔会比 Stranger Things 更加 strange 呢？大家都估唔到噶啦。但最重要嘅就系要注意自己出入嘅安全。今日拣嘅呢一首歌，除了代表住身边关心你嘅人嘅心声之外，其实亦都系我同我是你的后援会嘅一班听众想同阿一讲嘅心声嚟嘅。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等你回来让我开怀，等你回来免我关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两上燕子一回来，这青天春花为你开。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还不回来春光不再，还不回来热泪满腮。 咁啊，今日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嚟到最后啦。咁啊，四点前送俾你有白光嘅呢一首《等着你回来》。咁啊，多谢阿希今日喺度帮手啦。 唔使客气，有缘再见啊！ 下个礼拜六会变成点啊？大家敬请期待啦！下个礼拜见，拜拜。